能不知，这是男儿立当以身许过，哪里还顾得许多疼。 参见将军夫人。 陈将军如此匆忙，莫非新军招募有甚事端？ 三千军士聚义到奔齐。啊，将军，实才听人言道，请前去投军，大臣特来相传， 确实为我 将军呐。如今骑士们中一脉单传，倘若疆场之上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断了其家后代香烟？到那时，将军怎对得起骑士们中历代列祖列宗？将军常年征战，伤病在身，老来哪个堂前侍奉？将军此事万万使不得。 陈将军呐，征途艰险，激光焉能不侵？沙场无情，其谋怎会不明？只是你们放眼望去，我这帐下三千兵将，哪个不是爹娘所养，父母所生？我疼娇儿，谁疼苍生？我护娇儿，谁护大兵？

但等他练兵不成，无颜回对朝廷之时，我趁机参他一本，管教他戚继光遂死难逃。 Thank you. 你的枪法越发的精湛了。 速速成让， 继续查问。哦， 一路程，夜 何意？ 说什么？ 当年节节胜利，